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狄公案，作者无名，第50回，查旧案，显出贺三泰，记前仇，阉割薛敖曹。却说狄公拍案喝道：“汝这两个小狗头，纯是一派胡言！小薛自己已供认无赖，为何汝等反说他是川宫太监？这事明有别情，若不直供，定将汝处死。”小太监道：“小薛实是太监，方才圣上已经传旨，请大人送进宫中，与圣上发落，这事何敢撒谎？”狄公说：“本院看小薛绝非太监，汝等既矢口不疑，且命那书差查他旧案，若果确有实据，本院断不轻恕。”谁知众书差却不敢开口，内有一个刑部书办，姓贺，名三泰，此人自幼与薛敖曹为邻，凡敖曹的恶迹无不尽知。早年有个女婢为敖曹强占，其后报官纠办，正拟出差获案，忽为武承嗣送进宫中，因此他这般愤气至今未出。现在见狄公如此追究，又值众人不敢开口，心下想到：小薛虽是入宫，权势浩大，既有本官招呼，我且将他沉案翻出，令他眼前受点枪棒。随即上前说道：“此人实系无赖，串同太监在外胡行，所有案件书办尽知。”说着退了下来，将敖曹从前案牍悉数查呈上堂来。狄公看了几件，尽是奸淫的案情，不禁拍案怒道：“汝这狗头，犯了此等罪恶，尚敢在此串同太监作恶胡行，左右先将他重责白板，再行收进，两名太监交巡捕看管。”左右答应一声，早将薛敖曹拖下，一五一十打得叫喊连天，然后将他收入禁中，以便明早上朝深奏。谁知狄公退堂之后，贺三泰心下想到：本官虽重办薛敖曹，终不能置之死地，一经午后传旨送往宫中，随狄大人也无法可想。他既自称是太监，方才受责之时，何以那着物如作棍一般，不下有一二尺长短？这物件也不知犯了无限的罪名，我要报他前仇，拼得性命不保，方可为国家除害。主意想必，等到二鼓之后，一人想着，暗暗到了监门。那个禁足认得是贺三泰，忙迎来问道：“贺先生来此何干？”三泰道：“我同你商议一事，听说你从前为小薛累得很苦，可是不是？”那人道：“提起来话长呢，恨不能食他之肉，寝他之皮。小可从前的家私虽不能是丰富，也还小康，自从与他赌钱，被他赚了数千两银子，事后我将家产输得干净，再去找他，他不认我，因此无法可想，钻了门路来当这禁足。可怜每月落不上数吊钱，家中老小仍是不能敷衍，他现在进了宫中，又有这般势力，自是心满意足，谁知天网恢恢，遇见了我们这大人，将他打了白板，收入禁中。现在想趁此报复他前仇，只是想不出主意。贺先生可有良策？我们商议商议。”贺三泰道：“我从前之事你也知道，此时前来正想与你打点。你可知他在堂上供认的是川宫的太监？太监哪有留着阳具的道理？方才为大人打了白板，见他那着物不下有一二尺长，取下来 改做敲鼓锤子或者敲锣倒也别致。金足道，你想的虽好，这一来送他性命，故报了前仇，明日狄大人要人，如何是好？贺三太道，你不知道，这物件并不是致命，将他割下依然可活。你看宫中太监皆没有此物，但不可伤破他卵子，便可无碍。金足道，能够这样就妙了。现在堂上明明供认的是太监，即便明日上堂，他不敢说出这物件，在别人身上是不可少的，在他身上却是犯禁，这个暗苦叫他受罪，如是却好。两人商议妥当，禁足取了一柄尖刀，取了两个酒杯，一包墨药，就同贺三太两人来至狱内。此时薛阿曹因棒伤打得厉害，在那里哼声不止，心中只想武三思，告知武后命狄公释放。此时听见狱门响亮，抬头一望，见是三太，连忙喊道，贺三哥，你救我一救，我的事情谅你知道，能在这事上周全于我，不出三日定叫你富贵两全。贺三太道，正是同你商议，你现得了好处，把我们救邻居救朋友皆忘却了，我家那个女婢至今还在我家，你此时在此胡闹，命她前来服侍你好吗？禁足也在旁道，你的女婢虽可服侍，但是狱中没有钱财，我积得数十串钱在此，咱们三人赌钱如何？薛瑶曹见他二人说了钱仇，连忙道，二位老哥千万莫记钱仇，我已悔之莫及了，能够救我，将我放出辕门逃回宫中，定然厚报如何？贺三太冷笑道，放你出去这个沉重倒可担得，但是要同你借一物件，不知可肯与不肯？徐瑶草见他两人允从，甚是欢喜，忙道，岂有不肯之理，只求你将我放出，无论金银珠宝功名富贵皆包在我身上。好朋友，我这棒疮实是疼痛不过了，可先带我取点水来，让我熏洗熏洗，然后同你们一同出去。贺三太道，你虽肯允，只是你所说的我二人全用他不着，想在你身上借用一物。薛瑶草道，我由宫中出来，万不料遇这事，此时我身上除随身衣服，另外哪有别物？贺三太道，你莫要装作聋子，故作不知，放爽快些，快点送出。薛瑶曹见他二人只不说明，心里急道，好朋友你明说吧，只要你能救我命，此处随你要什么总可。禁足上前骂道，你这烂乌龟，老子看这禁欲的门，少一个敲门锤子，方才在堂上时见你被打，露出那个怪物又长又粗，取下来是当何用，就与你借这物件。薛瑶曹听了此言，自是吓慌，忙道，好朋友，我今日已在难中，从前虽有不是，我已自知，自今以往定然仇报，现在何必取笑，哪里敲门用这肉锤头的道理。禁足不等他说完，当头啐了一口，骂道，谁同你这乌种子取笑，老子的家产被你骗尽，同你借一二百银子尚是不惨，还说什么仇报，功名富贵包在你身上。即如贺三爷同你做邻居，哪件事不周济你，你反恩将仇报，将他的婢女奸骗，你也不想想是何人物负着这件长大怪物，便而秽乱春宫，行用这无法无天之事。平日身居宫院，要想见你一面也是登天向日之难，今日也是天网恢恢，冒充太监到那刑部与怀义私论事件，独巧被大人看见，你既做了太监，哪里还有这物，长在你身上也是作怪，不如交代我们，还成一样器具。老子的性情你也晓得的，告诉你句实话，叫你受点疼痛， 绝不至送命便了。薛瑶曹听了此言，自是魂不附体，连忙求道：两位朋友可高抬贵手，留我一条性命，以后再不敢放肆了。禁足道：随后已迟，老子既到此地，你不依便可了吗？难道还要我动手不成？贺三太道：同他说什么闲话，此时不报前仇，明日朝罢，又寻他不着。说罢，禁足抢了一步，立将薛敖曹拖倒下来。敖曹到此时，知道斗他们不过，只得喊叫连天，大呼救命。哪知狱卒晓得必定狂叫，主取了一张宽凳，将他纳在上面，两手被绑在凳腿之上，上半截已是动弹不得。贺三太也就在旁边将他两脚绑好。禁足取出两张草纸，在酒内进朝，向着薛敖曹骂道：你这狗头还想喊叫，老子请你吃酒，看你可能言语。薛敖曹也不知道何故，正是狂叫连天，忽见禁足将草纸在嘴边一蒙，只见薛敖曹将眼睛一闭，连连的闷咳了数声，复将眼睛睁开，满脸急得通红，欲想说半句言语，却也难乎其难。贺三太本是刑房，岂不知这私刑，赶着说道：不可不可，如此一来便送了他性命，随后反不好令他受罪了。禁足道：哪里如此快法，我们快点动手，不再加草纸，便不致死去，免得他乱喊乱叫，取得不安静。说着又跑了出去，取了簸箕，装上石灰，摆在石凳下面，然后将衣服袖卷起，取出一柄尖刀，向着贺三太说：我今日干了此事，这两手必然污秽，只得事后静静擦洗。随后向薛瑶曹骂道：你这污种子，可莫怪老子心狠，只恨你罪太大了。这件怪物且待我留下。只见一刀刺下，不知薛瑶曹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第50回完。